锵锵三人行，今天啊，我跟你们两位请教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必须阅读我才能听懂。就是说，社保缴费基数狂涨，说穷人不堪重负。你知道他们跟我讲啊，说这个社保缴费，就现在的这个社保费的这个负担缴费方法等等啊。这个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啊，我要能听得懂，我一定讨论。 对， 哎，我从我个人感觉到一点呢， 你教过吗？ 就是对于这个事儿啊，我 他是香 可能， 港那边。 哎，我在香港，我们公司啊给我们买的那个叫 保险 强基金 啊，对， 你看，就是也是为了老啊什么之后的。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这种玩意儿啊，第一是不懂，第二是不信，第三是照交。所以我看到一个什么很有感触啊，他们给我找材料，我看到说这个东西啊，大体类似于美国的那个社安，就社会安全保障。 是的。 然后我看到一个就很让我羡慕，就说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障能够到一个什么清晰啊？你随便你上网，你输入你的这个号码，社安号码，输入你的人你的身份，你的收入。你马上就可以查得出来， 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钱？ 对， 那就真的是你个人的钱。 对， 你只不过就是说存在你未来的账户里，你随时知道数目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美国政府也是不堪重负？ 对， 美国政府一想要动这个时候，全民都老百姓都知道反对。 不敢动。 我现在我的感觉是，反对我都不知道怎么反对，因为我弄不太，我发现我父母也弄不太清楚。 你只有缴费的权利。 啊， 你只有缴费的权利，缴费的义务，没有反对的权利。 你知道这个里边，你比如说在香港，我们公司也给我们买那种什么基金，对吧？我就发现为什么就是说，一个是就不懂，一个是不信呢？就是好像啊，我从来没觉得我将来的生活靠我们公司给我交的这点钱，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渺茫的东西，靠不上的东西。你说为什么会形成我的这么一种感觉呢？ 我觉得这样，就是第一个，你看。你其实非常专业， 啊，是吗？ 就是你说在美国可以查到，那你意味着在中国是查不到的。 我 真的查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你看这个社保讲有两个账户，一个叫统筹账户。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单位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养老单位给你交20%你工资的，然后你要交8%，这20%进入一个账户叫统筹账户，就相当于进入这个大锅里边。这个锅里边的饭大家都来吃，就是现在的老人在吃这个锅里边的饭。第二个8%的账户应该叫个人账户，这个钱应该进入你的账户，这个钱应该可以查到。 应该是个小灶， 但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8%的账户里边，事实上你要真的去查的话，可能没钱，钱哪里去了？有相当一部分的钱也进入统筹账户。也就是把我们个人的也好，还是你名义上叫统筹的也好，现在全在这个大锅饭里边。我们现在来养活一些老人，等我们老了以后，然后年轻人再来养我们。所以现在你看，中国有一个数字，我经常讲，我说中国没有专家，遇到任何一个问题说不清楚。我们聊奶牛，奶牛专家没有；要养老，养老专家没有。你比如说，现在大家争论了很多年，说中国养老金有没有亏空？然后没有一个人说清楚，有时候没有， 只有你能说清楚。 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说，哎，亏空个18多万亿，有些说，今年那个2014年年底是86万多亿， 这很可怕， 说亏空，对吧？那么究竟有多少？然后又有专家说，你亏空那个词儿就不对，啊，你那个账不能那么算，但是应该怎么算，他也没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需要的，事实上老百姓这个账，所以中国有很多数字就是很神秘。有些数字我们本来应该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反而成了一个国家秘密。你比如说我这个人现在再过多少年我就退休了， 对， 我需要知道一笔账。第一，我划不划的来交这个养老金？如果我算了一下，这个玩意儿跟以后我的养老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不是可以不交？第二，我现在账户究竟有多少钱？ 是啊， 我以后能拿多少？我以后养老需要多少？如果有这么一个清晰的账的话，你说有这么大争论吗？没有。 所以因为这个不清楚啊，我就连这个话题我也不懂得。比方说，就是说现在定这个社保缴费的这个标准是按照什么平均工资定啊， 还是按照，比如说听说好像深圳是按照最低工资定，但是很多地方是按照平均工资定等等，就是你要按照平均工资定呢，那穷人负担就会更加重。 对对对， 是这样子，就是说它每个地方不一样，有的地方是按照这个平均工资定的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两年我们连续十几年最低工资都在上涨，我们工资不是涨得很快吗？这样子它的平均工资也就水涨船高了。那平均工资它如果跟平均工资挂钩呢，你要交的就多了。那么那要交多少呢？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你的工资这个40%或者50%左右， 40%到50%，对， 要交进去。那么你交进去之后，如果你知道你养老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很体面，到时候就遛遛狗、晒晒太阳就行了，对不对？没有后顾之忧那也行。关键问题是你还知道你交了那么多，你工资省下来交那么多，交了之后你到老了有可能还是通胀，不能确定。 为什么？你看那个他这样的，他那个他有一个，比如说你交了这么多钱，但是最后你每个月退休以后能拿多少钱也是个糊涂账。你看那个养老里边有很多那个词汇叫替代率，比如说你现在拿是一个月5000块钱，你这个到老了以后你拿的是4000块钱，那这个替代率是80%，就是你可以拿到你以前公司的80%的这个养老金。现在我们这一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什么？你看老百姓反响比较大的，诶，公务员他不交，他还能拿80%到90%，事业单位也不交，诶，他也能拿那么多， 是吗？ 企业有很多。所以我们现在你看这个改革里边有一块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这个双规制，大家都得交，大家都得交。那么现在是交得多的人反而拿得少，不交的反而拿得多。所以大家又提了一个问题，我们交的这些养老金究竟谁在用？我们在养谁的老？为什么有些人不交活得还比我们好？我们交的人还对，我整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很犹豫很焦虑，你知道吧？最后我考虑来考虑去，再加上通胀，你比如说如果说遇到某些严峰恶性通胀出现的话，那么你现在的5000块钱再过10年以后， 对， 可能就等于550块钱了。 对， 那么如果那个时候你领到的仍然是5000，你能不能养老？显然养不了了。所以我看到有很多人算完账以后说，交养老真的是冤大头。为什么？你到最后根本没法靠这个来养老。我记得有一回做一个电视节目非常有意思，那个就选项说，以后你靠什么养老？第一交养老金。第二是靠政府的养老，第三养儿防老，第四以房养老啊，就是你有房子以后你把房子产权给别人，这个别人每个月给你多少钱。这个选项非常有意思，有一个选项选择等于零，现场100多个观众选择等于零，你猜哪一个？ 不交养老金呗。 养儿防老选项等于零，儿子的生育非常差，在中国 啊。 你看政府学校还有人， 哎，你们这些 政府学校 儿子政府可靠， 对，生育很低。我最后我告诉他们，我说这个最终怎么样， 不是 儿子还得养、 哎、这个里边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也是个国家危机啊，咱们这个问题将来的更快、就是你原来啊这个人数多， 对， 人数多，你像美国进入二战之后迎来了那个婴儿潮嘛，一下子那个当兵的都回去了，都造人去了，造了一大堆孩子。你想那个时候的一代人，他总体每个人都交这个份儿钱， 对， 他这个攒的这个 基数非常 就多， 对。 可是接下来呢，你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像咱们计划生育就独生子女了，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笔钱的积累啊是交钱的越来越少，可是需要养的，咱们都老了，对吧？ 对对对， 需要养的就是更少的人交这个钱，但是更多的人需要养 这个。所以这两点美国跟中国完全一样，美国的这个有个算法，就是说美国的养老金体系什么时候崩溃，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就是两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的时候维持不下去了，就断了，等于一年交的这些钱不够养老了，这个时候彻底破产了。那么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2030年中国的老人会超过4亿。那么如果4亿的话，我们现在劳动力从2010年开始已经在下降， 我们每年现在劳动力净减少300多万，到那个时候就是老人不要说两个人养一个，我们差不多到那个时候就是1.5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这个根本养不住。 还是不是太一样啊？你拿美国人来说，我觉得他不是太犯愁， 美国人不是人。 因为这两年啊，咱们看美国那边啊，就是说他的生育率也没有大幅，他生育率一直比较平稳，当然二战后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全球的移民中心。你比如说啊，咱们有点钱的人，然后都跑到美国生孩子去了，然后你相当于18岁之前是为美国人民养的啊，等到18岁之后呢，就为 美 国做贡献去了，是这样子的。你有没有发现， 他 全球 老龄化是低，老龄化是 他全球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美国这两年的人口，我去看了那个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的人口增长还是蛮快的，然后包括这个移民这一块。那你想啊，像台湾地区，他最近那个有个人跑到台湾去，他说他进了从产房到这个到最后的那个墓地都去过了，他说在台湾产房那儿就是人很少，稀稀拉拉的，根本就没什么人。台湾的生育率也是很低的，但是台湾的福利比较好，台湾地区。那么他说那边的台湾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第一是生育率低了，生育率低了之后呢，他基本上你发现没有，台湾人基本上跑到美国去了非常多，稍微那个一点，他因为他双重的身份嘛，他就跑到美国去了。所以你发现到最后就是变成一个争夺战，还不光是人的争夺战。中国现在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对于移民是卡得很严的，你要是老外，你在中国待一辈子，你不见得能拿得到中国的身份。我们中国身份是中国这张绿卡可是很值钱， 中国 就不给你。 中国绿卡 对不对？ 含金量仅次于朝鲜。 哎，对，那么绿卡真的很值钱。然后另外一方面不让移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人口事实上就是说，你有钱或者是你高知阶层人口少，像马老师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对不对？他孩子很少。 你儿子靠得住吗？ 不一定。 但是呢，那个呢，就是如果说他穷困的地方呢，相对来说他财富比较少，产出比较少，这样的地方他的生育率反而会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他就面临两大问题：一方面是你真正的有钱人在移民，再出去，财富再出去， 全带走。 然后呢，移民的人呢，你又不让人家移进来，人家想移进来又不让人家移。另外一方面，人口在逆淘汰，这个也。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体会，我就是说我喜欢交往啊，比我岁数大的朋友，一般都比我大10岁甚至20岁。 准备给他们养老？ 不是，准备从他们那儿吸取养老的教训。我 教训教训。 我就记得啊，我到现在有一个很后悔的，就是啊。好像比如说10年前还是对他们呢，就是这些老朋友啊，老是跟我说趁着年轻啊多挣点钱。我就发现呢，这句话呀我听了，但是我没有真的听进去。我跟你说，10几年前我也视金钱如粪土，好多这个钱呢不想挣就不挣了，对吧？就觉得哎，就觉得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负担，对吧？就是不挣钱，哎，就是讲节操，对吧？我现在随着年龄渐长啊，我越来越体会到他们说的这句话，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语重心长给这个现代的年轻人说，就是说趁着你年轻多挣些钱， 对， 要不就是你的这种感觉啊，我就是我到今天我才慢慢明白他们当初那个年龄啊跟我讲这个话的这个深意，就是说你现在真的是觉得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且你现在所挣的钱只够应付你现在的生活各方面， 对， 你的老我跟你说不敢想什么什么强基金呢，虽然有，我知道有个那么钱，但是为什么我根本就不相信那个呢？ 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因为资本主义还是挺可靠。 不要相信，不要相信。 对，这个现在那个我见过一个很夸张的数字，那个中委不是算过吗？ 对， 就算过说在北京以后养老得多少钱， 对， 他算出就最少需要1000万，就是按照现在的购买力，你那个时候你 能 下来， 你的货币还不贬值， 还不贬值，对， 你还 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讲，就是说我最后你看，我看了那个线上的那个选项以后，我的答案就跟这些老人是一样的。 你知道我现在的一个担心是什么？如果你认为你现在的生活还不错， 那你必须明白，你现在就是坐吃山空的。 对， 你是靠你今天挣的钱维持你今天的生活，你没有为你的老年预留啊。实际上完全有可能，咱们再老20年，你的生活就沦落了。因为你不能够像今天这样还值这么多钱了，还挣这么多钱了。 所以你看， 对吗？ 文涛就是第一家类重，第二就是不安全感很重。 是是是， 我们也是， 对， 我们也是。 在香港， 所以国人都，你在香港都这样，那在内地的人是不是得买根绳子了？ 对，我整天很焦虑，就是我以后究竟怎么养老？你说了一点非常对，就是现在要好好挣钱。 对。 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 好好挣钱也没用。 这些钱以后万一不值钱怎么办？这又是一个焦虑，对吧？你又得想着投资。啊，你又得想着怎么样去，你看整天想着怎么样保值。 我给你一个，再给你一个焦虑的证据啊。嗯。最近不是那个洛阳那边的担保公司啊，100多家。 对。 不是倒闭啦，就是什么出问题了。 很多都是养老金。 哎，里边很多都是老人 退休的，对。 退休，他看到人家高息，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了，第一年还给你高息，还给你还点本金。第二年、第三年。好嘛，现在有的都是80岁以上的。 2013年年底，我去一个城市，就遇到这情况。然后那个我做讲座一般没有那么多人，那天因为去一个那个叫交易中心，去了1000多人。 哦。 后来说给大家提问环节，结果是有几个老人，然后配的代表。后面我看，我的粉丝老人不多啊，那天老人特别多，然后他们 粉丝难道 是这样？ 对， 不是只有老人吗？ 然后那个他们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说，你告诉我，那个大街上的那些担保公司，是不是国家批准开的？是不是有营业执照？我说那肯定啊，否则他怎么大街上敢开呢？说那为什么把我们的钱拿跑了？我们现在找有关部门还不解决，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所以你挣钱没用。你挣了钱以后，万一再碰上这些担保公司， 所以 把你的钱再 卷走。我跟你说，这个现在啊，真的是大家都很焦虑，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不光是说未来我们的账户是空账，这还倒是小事情，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空账，所以也就不会压不垮我们啊。反正也没指望这笔钱。但是关键问题是你现在，比如赚钱，文涛，你刚才赚钱，假设吧，你赚了1亿啊，够多了吧？你觉得可以养老了？但是问题是。一会儿担保出问题了，一会儿小贷出问题了，一会儿银行50万封顶了， 没了 存钱， 而且 你最高还你50万， 而且告诉你不是，而且告诉你你的银行存款异动， 对， 你看有一个泸州老窖去告诉你几个亿，没了，没了，就这种如果出现的话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事儿啊，我觉得生活在今天之后还是要学习，比如说这个什么五险一金，对吧？哎，我跟你给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咱看看能不能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哈，帮助咱们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五险一金重要吗？是的，你的生老病死加房事全离不开它。五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首先，医保通常由单位缴纳10%，个人缴纳2%。医院的大部分常规检查、普通药品都可以报销，报销标准因地制宜。在北京，一年之内，你看病花的钱累计没超过1800元，这钱就得你自己出。比如，你得了北京咳，看病花了1000，对不起，这得自费。如果北京咳继续咳啊咳啊咳，还得去看，又花了1000元。那恭喜你，终于可以报销了。报销部分是1000+1000减1800等于200元。生育险专管生孩子，它由单位全额缴纳，只要缴满1年，并且在公立医院依法生产，大部分费用都可以报销。去私立医院住特需病房的不在此列。生育险不仅和妈妈有关，爸爸也有产假和津贴哟。养老保险在五险中占比例最高，单位会按你个人工资的20%给你交，你自己再掏8%，这笔钱数额巨大，搞不好就会从你手中溜走。按规定，养老保险必须累计交满15年才能领，如果没交满，你自己存的8%可以退给你，公司为你缴纳的20%就被国家养老统筹基金笑纳了。和五险不同，一金不是法定的。 不过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公积金管理条例，凡是国家机关、国企、集体企业、外企、私企和各种非企业单位都必须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想买房，住房公积金可以用来申请公积金贷款。已经买了房，那就用公积金装修还贷；还在租房，那就用公积金交房租吧。不想干了，或者老板不想让你干了，怎么办？五险一金可以断了再续，除了医保，一旦中断三个月，医保就算作废。所以如果不得不断档，中间最好购买一份短期商业医疗保险。最后五险一金里，但愿你别用上失业险和工伤险。想领失业险，主动辞职不算，必须得被老板开除或企业倒闭，然后你得带上一大堆材料回户口所在地办一大堆手续，还得积极参加街道举办的再就业招聘大会，最后才能领到失业金，一个月几百块吧。工伤险呢，它有款48小时的神规定，在工作过程中受伤生病，必须在48小时内死亡才算工伤致死，超过48小时那就不算喽。亲，你的老板给你交了吗？ 你看哈，就是这种什么五险一金啊，我觉得是不是咱们这个民族的人呢、啊？就从我个人来说，怕麻烦，很多事儿我们也不喜欢搞清楚，就是因为它也确实特麻烦。你比如举个例子，你说你看病，咱们都在报销吧，什么什么的。后来我才听说，他们加拿大，他不需要你弄懂，不需要你麻烦，他就是一个卡。 对， 你到医院看病，这个卡全在里头。 他有人懂。 对他不会让你去搞清这些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必须搞清楚。 这个是你搞不清楚也是对的，搞清楚到时候这个一大堆麻烦，然后你还一会儿抱着指望，一会儿这个心就沉到海底去了。 所以你看， 保持你心情平静最重要。 刚才那个小片搞得很清楚，我们看了之后心里都很沉重。 嗯、 那个失业保险是吧？你必须什么倒闭了，你必须怎么样啊？你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中国人啊，总比这些就是没用的这些事儿，把时间全占了。 当然，咱们就说吐槽哈，也是为了改善。你知道，比如说最近我就很赞赏一个人，就是原卫生部部长叫高强 啊。 最近开了一个第七届中国健康论坛，这位高强他就吐槽，你没想到他原来卫生部部长，他吐槽。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几条啊，正是我们家的这个遇到的这个情况。 嗯， 你看他说他吐槽一个国家投那么多钱医疗投入，为什么老百姓没感觉？这高强说的，他说原因呢，你这个钱啊只用来改善医院的基础设施，你改善这个购买大型设备，结果只能进一步增强医院的创收能力和水平，对吧？然后第二个吐槽医院创收，但医院创收就是说只给你买设备，不给医生护士发工资， 对吧 ？然后你看，病人吐槽什么呢？慢病防控，就慢性病的这个防控。他说，病人越来越多啊，可是我们只会等着病人上门，这也是个问题。再有，他说，吐槽医保报销。我跟你说，这个医保报销，哎，人家这个高部长、袁部长说的，越是进口的疗效好药，越不报销。 对， 是 他的观点是，然后吐槽药物审批，高强说什么？几个人关着门批药能不腐败吗？就是以前咱们出过这个腐败吗？药监局吐槽健康产业，说健康产业是盖房子不是做房地产。你看这就能这是 不是吐槽啊，这绝对是小型的那个炮弹啊，就直接很精准的就过去了，因为他很懂嘛。 他很懂，就我现在 这个事， 对，体会到你现在就是你去看病啊，本来说，哎，就是说，比如说某种这个工资水平的，就是报一半， 对。 可是你真去报的时候才发现啊，越是这个好药啊，它不属于你自己承担的范围。 其实是这样， 其实 你挺健康，你挺健康，比如说你得了一个什么小病， 嗯， 然后完了以后你说，哎，还听说能报销，然后你去报销，结果惹了一肚子的气。 是 搞得你特别生气，这个说不行，那个说不行，这个不行，你想了一下干脆算了。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报销过医疗费。 哎呦， 因为我嫌麻烦。 哎， 我的好多朋友 啊，我嫌麻烦，就是说 我跟你说，有的人报销可不麻烦，想住院就住院， 而且 怎么都可以报。 我告诉你，而且给我一个惊喜是什么？我有一回，我不是有个这个北京银行的卡，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医疗保险有一部分个人账户就进入那个里边，我从来不知道我有那笔钱，结果有一回，那个别人给我又开了一个北京银行的卡，说你的一些什么费用给你弄到这里边，结果是他 他怎么打到我这个老卡里边去了？我新卡里边我一查没钱，说哎，打到你那个老卡去了。我说我没老卡，结果一查发现一大笔钱。 对， 有让我非常惊喜。 有时候设计报销方法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让你别报销了。 惊喜， 然后不报销的钱却到他兜里去了。 那没有，那是我个人的一个账户啊，所以我是从来不报销，因为那个麻烦。 我也从来没报销过。 对， 你这麻烦，你像我们公司本来说啊，在香港做。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如果用八达通呢，怎么办呢？然后你要去开证明啊，或者弄个证，最后你就别报了。 对呀。